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那天我上包子铺吃包子去，看见旁边一桌啊坐着一男一女，俩人正聊天呢，脸色不对，那女的跟那男的说，咱们能分手吗？男的说不行。为什么呀？这男的说了，为什么？你就像咱们吃这包子，你咬了一口，你让人家给你换，人给你换吗？那女的说了，可是你没我想象的好啊。那先生不紧不慢地说，哎，咱们还拿这包子说，你本来想吃肉包子，拿错了，咬了一口是素包子，想换又不给你换，你怎么办？你扔了它，凑合着吃吧。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还接着我刚才说那笑话啊，看到男朋友这么幽默，最后这位女孩呢也就打消了分手的念头了，也没准人俩逗闷子呢啊，我当真事听了。这不，这天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啊，正在家里忙活着，他妹妹气鼓鼓的来了。 今儿你怎么来了？谁也不提前打声招呼，万一家里没人呢？哟，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哎，你怎么了？ 哥，我跟陈星没法过了。 这好好的，这怎么了？上周你们还不是打算去欧洲旅游吗？ 哎，今天早上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他居然藏私房钱，还瞒着我，于是我就和他大吵了一架，然后就来你这儿了。 哎呀，我早就说过，你呀总是一时冲动就说出这分手离婚这样的话，但只要双方在情绪稳定以后呢，能够坦诚相对，把矛盾和误会解开，那就能够重获甜蜜的爱情。哎，我多问你一句，两个人光是吵架没动手吧？ 我在气头上动手了，我那也是生气呀。 那你打陈星哪儿了？ 我一生气抓了他脸一下，给他脸上留了两道子。哎呀哥，你说明天他怎么去上班啊？ 现在知道心疼人了吧？我呀给你出个主意吧，你们家还养着那只狸花猫吗？ 你是说小乖吗？养着呢。 那就好办了，明儿啊你就让陈星抱着那只猫上班去。 我估计啊，明天让人看见陈星脸上这伤痕呢，陈星准会说，这个不是我挨人挠的，都是这只讨厌的猫干的。要说小何这主意也算聪明，不过还有比小何更聪明的，居然能吵着分手再吵着和好。您不信，咱们一块来听听冯巩、王兰合作表演的小品《蓉》。 哎，嗨，你还真来了。 哎，闲着也闲着，跟谁见面不是见的啊？怎么？好，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想问问你，你还记得咱们俩离婚那件事儿吗？ 那能不记得吗？ 我是说，办完离婚手续临分手的时候你说的那些话。 大概齐吧。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说，今后你要是成了显贵，发大发了，别忘了是我当时心眼一软抬的手，您才从穷人堆里脱颖而出的。而写回忆录的时候得有我一笔。 还有呢？ 哦，我说了，什么时候你要是买了大宅子或者移居了东南亚什么的，别忘了把当初属于咱俩那故居粉刷一新还给我。 还有？ 还有？ 再想想。 哦，我说了，今后你甭管被谁霸占了，只要在公共场合见了面，多少也得像一对嘿有过暧昧关系的情人一样眉来眼去一番，怎么也得区别于啊，区别于一般的路人吧。 还有最后你末了补的那句 不记得了，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啊，你当时几乎没容我怎么煽情，拔腿就跑了，而且是瞬间就消失了。哎呦，我一个人特悲壮的在办事处门口愣了有十来分钟，继而 一种49年的感觉油然而生，驱散了心头的愁云。 49年什么感觉呀？ 解放了。 我提醒提醒你吧，那天你特诚恳地跟我说，将来我要遇到了挫折，受了委屈，难住了，一定严身，千万别不好意思。你会一如既往地帮助我排忧解难，只要你还一息尚存。 我是这么说的吗？哎，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你是把这话全忘了。我是你前面的话一句都没记住，就最末了这句我一直是记忆犹新，所以我哎听你刚才那话，你这阵子好像见了不少人呢。 别提了，我都不敢跟人说我离婚了， 怕人女方家长不乐意。 哪儿啊，追我的姑娘太多了，那些个认识你之前的相好和认识你之后一直还惦着我的女孩都耿耿于怀，守身如玉地憋着我呢。哎呦喂，成群结队的托人打听我的下落，走到哪儿都有人尾随，轰还轰不走。 你就一个都没瞧上？哎，有让你动心的吗？ 娶谁都伤一大堆人的心。 哎呦喂！ 现在我才知道，准有一大批规矩人家的小姐，哭着喊着就要嫁给离过婚的男人，说成熟。 是吗？嗯哼。哎。今儿有人尾随吗？啊，有纸给我看看，帮你参谋参谋。 有吧，你注意看，就是那边那个。 哦，就那穿粉红衣服那个。 小点声，今天我刚一出家门就被他跟踪了，没办法，我只能从西单那几个人来人往的大商场里转了有仨圈，然后从出货那后门跑到另一条街上打个的，才奔你约我这个地儿。就这样愣没给他甩了。您说这现在的姑娘都急成什么样了，愣是谁都瞧不上眼，信誓旦旦非我不嫁。 哟，还真挺不错的哈。 哎，一般吧。 哎，瞧着有点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哎，他叫什么名啊？ 那我哪记得住啊，长得又没什么特点，一看就像是山区人民的后代，扔人堆里就找不着了。 那倒是，基本上具备了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朴实贤惠，多少还透着那么一股子含辛茹苦的劲儿，有安全感。 我还跟你这么说，退一万步讲，我要真沦落到哎非娶一个老百姓家的闺女的话，那也得是那种嘿自强不息特有追求的，像这种太真诚的不敢沾。 臭吹吧。我怎么不信。 你注意看，他现在是不是一直在盯着我？ 几乎是全神贯注， 而且脸上还洋溢着一种遭谁欺负了的感觉。那是因为我跟你坐一块儿了。 那是他看着你有气。 我敢发誓，我现在站起来就走，他肯定微笑着迎上前来黏住我，信吗？啊，约我出去搓一顿，你还不信你？啊，小姐， 哎，宋总啊，你干嘛去？ 不是我洗手间，我 哎啊，现场直播呢，你开什么玩笑？ 今儿吃太咸了，有点叫水。 快，抓紧时间。 哎呦，那太谢谢了，这烦不烦人啊？看见了吗？啊？这还没怎么着呢就给买东西了。俗，忒俗。再说了，我能喝这种没牌的廉价饮料？ 得了吧你，对你我可知根知底儿。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口渴了也就嘴对那水管喝桶自来水什么的。对了，你吃饭了吗？ 啊，别提吃饭，千万别提吃饭，一提吃饭我就烦。 怎么？ 哎呦嘿，见天的是饭局，还都是拿着那个赏光的帖子来邀请你，不去哪家得罪人。 都请你吃什么呀？ 就是老一套嘛，不就是那些个 什么 什么吗？ 什么 瓜果梨桃不厌其多，鸡鸭鱼肉不厌其烦，吃不了还得打包请你，求着你啊，拿回去吧，没劲。 哎呦，这也没见你胖点哈。也没见你胖点。 我就这样很苗条， 哎，你每回吃请就穿这身衣服，哎呦，我以前觉得你挺利落的，哎，怎么现在看着就这么落魄？这领子黑了点吧？ 不敢捯饬，脸都不敢洗太干净了。就这晚人去了一站，还特扎眼呢。 是吗？ 真是。哎，对了，别给我，这是我的，这是啊。你最近跟了那个号称能给你带来幸福生活的先生以后，日子过得顺心吗？他没花俩糟钱捧你在这娱乐圈里漂亮言情片演演。哎，他不说你的形象肯定能在港台地区一炮打红吗？ 我不想再提他了。 我就猜着了，他肯定是香港的一土财主，就知道花钱买地喝点早茶什么的，特有情趣吧？ 我不愿意再提他了。 哎呦，你不是特喜欢那样的男人吗？尤其是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鸟语。 你还有完没完？我已经离开他。 真的？ 你的心里边还觉着我是你的媳妇吗？ 是啊，我一直就是这么认为的。别人问起你来，我就说你出差了，支援灾区去了。 那要是我离，要是我现在就回到你身边，你会别扭吗？ 嗯，不会的，我就只当是丢辆自行车，让人骑了一圈又给送回来了。可是，哟，你怎么还敢可是呢？ 哎，可是我已经怀孕了。 是那土财主的吧？嘿呦嘿，我 你要是肯原谅我，我们现在去医院把它做了，还来得及。 不用了。好歹啊，那是个小生命，等孩子出来呀、啊、不让他说鸟语，我叫他说普通话。 没有那事，我是考验你呢。 哎呦，您都混到这份上了，还敢考验我呢？哎哎哎！ 我们回家吧。 好，我们回家，走。 嗯，他能放你吗？ 嗯。对。这是咱屋的钥匙，我前面先走，把这尾巴甩了，你随后跟紧我啊。 嗯。冯总 啊， 谢幕。 哦，别装了，谢吧。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和家欢，逗乐听不完。我是韩健。小何后来的一番话呀，让他这妹妹不再生气了。他现在就想马上回到爱他的陈星身边。不过在走之前呢，他问了哥哥一个问题： 哥，你有没有气嫂子的时候啊？ 当然有了，还哪有勺子不碰锅边的呀？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呀？以后要是陈星气我，我也让他这样。 嗯。就是那回吧，我总说带他跟那欢欢去韩国旅游，哎，结果啊，后来一忙给忘了。你嫂子等了半年，我都没搭理他。于是啊，他有一天一生气，就不给我做饭了。 那你不会自己做吗？ 哎呦，那不是现在吗？咱家也有你和妈，我什么时候进过厨房啊？但我也得表现表现啊。我知道啊，他爱吃那炒葱头，于是啊，就想做这道菜来讨好他。 这菜没什么难度啊， 虽然做不好，但我主意多呀。就拿这切葱头来说吧，谁切啊都得呛得一把鼻一把泪。 那你泡水里切就好了，不知道你也可以问问嫂子啊。 我问了， 他也说泡水里切就行了。听了他的建议，我赶紧把浴缸放满了水，然后就脱衣服。 你这是干嘛？ 对呀，你嫂子也纳闷啊。我是不由分说扑通就跳进浴缸里了，然后是左手拿刀，右手拿葱头。嘿，你还别说，这回啊还真不辣眼睛了。 哦，你泡浴缸里切葱头啊？ 岂止如此啊，为了能让我整个人都泡在浴缸里，我是屏住呼吸，最后把你嫂子终于逗乐了，我才算解决了问题。 净出洋相，那我嫂子说什么了？ 他倒没说什么，哎，我那感受很强烈。 你什么感受啊？ 我的感受啊，就是这方法是真不赖，不过呢，好虽好，美中不足的呀，就是要时常换气，这呀太累了。 这么切葱头，哈，没几个人能够坚持下来的。在生活当中啊，误会有时候是造成恋人夫妻结束一段感情的原因。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破镜重圆》说的就是因为误会造成的一场风波，下边一块来听听其中的精彩片段。 您说我们这个老主席他真有办法。 什么办法？ 他想的法子，你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 是 他出去之后，哎，买了块头巾。 哦，头巾。 买了块头巾，把我们那姑娘叫过来。嗯，哎，妞快来，给你这头巾，给你头巾给你妈送去。 嗯 啊，你妈要问谁买的，你就告诉是你爸爸买的。您说说，这不教给我们孩子说瞎话吗？这个。 哎，这种瞎话我倒同意说。 孩子拿着头巾进来，妈妈妈妈，您瞧头巾，知道谁买的吗？我爸爸给您买的。 哦，生下了吗？ 拿走拿走拿走，叫你爸爸给范振钰送去。去去去，给范振钰。 怎么还给我送啊？是是， 不要不要，拿走。不是，我爸爸说了，他给女朋友买的，说女朋友就是您。 收了没收啊？ 稀里糊涂也收下了。 嗯， 那边女工委员一看，嘿，这法子可灵。 是， 正赶我生日，给买了瓶酒。 啊， 把我们虎子叫来，虎子，来，阿姨告诉你点事儿，把这酒给你爸爸送去。我们虎子拿着酒就跑。啊，哎，虎子回来，阿姨告诉你句话，阿姨您甭告诉我，知道我爸爸要问就说是我妈给买的。 哎，他怎么知道啊？ 我妹妹送头巾那事儿都告诉我了。 哦，他们俩互通消息。 虎子把酒拿过来跟我一说，是他妈买的。我一看这酒，噗， 不要， 咱把它喝了。 不，喝了吧？ 那可不，生我的就行了，咱不管那个了。我那喝着酒，领导一瞧这个法子好， 嗯， 趁热打铁， 怎么样？ 继续做工作。 哦， 那天快下班了，我们工会主席说：“哎，老高啊，找你有点事情啊，下班以后你跟我一块走啊。” 嗯， 我以为是研究生产了。 是， 没有。 嗯， 凌若上大街绕弯去了。 上哪儿去了？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着一个电影院里边。 哦， 进了电影院的我一瞧啊，我才明白 什么？ 他们娘仨来了。 他们娘仨 啊，就是他们那俩孩子跟他妈来了。 嗯， 旁边留个座。甭问这座是我的。 是啊， 我当时一看这座，我这火就冒万丈。 甭这么大火。 什么意思？ 要不爱看你可以走。 走来不及了。 嗯， 走是来不及了。 是， 跟您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走了。 嗯，怎么不想走了？ 好多年没在一块看电影了。您像我们都来了坐这儿了，我爱人你就跟我说句话不就完了吗？嗯，哎呦，他更撅着嘴呢。 嗯， 我一看你撅嘴啊，我跟他挺胸。 挺胸干嘛？ 长腰板 啊。 嗯，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嘿，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嗯， 这阵的感情，那心里那滋味比初恋的时候还难受了。这个 哦， 我一想得找话头啊。 嗯， 我一摸兜，有了。 什么？ 我带着一袋糖。 嗯， 就递给我们虎子了。虎子把糖撕开刚往嘴里搁，我说虎子不是给你的，去给你妈吃去，给你妈吃去。 呦呦呦呦， 虎子拿着糖，妈糖，你在糖，不要不要不要，叫拿走，那里有敌敌畏。 我对你都不相信了。 这句话我眼泪可下来了。 嗯， 您说说我什么时候能把糖里头搁上敌敌畏？我什么时候起过这样的心？咱们俩从小一块长起来，你难得你不知道我吗？我心里多难过，不就因为比个比的吗？不是开玩笑吗？我一难过一掉眼泪，我爱人心软了，掏出手绢递给我们的妞儿。妞儿，去叫你爸爸擦擦眼泪去。 嗯， 我把手绢接过来，我感觉这非常的幸福。虽然说这次我们俩人谁也没说话， 嗯， 但是领导一想，嘿，有门了。 是， 把我们这块破镜子算对上茬了， 应该是破镜重圆了。 圆得了吗？ 哎，怎么又圆不了啊？ 我爱人还有条件了。 什么条件？ 他让我接他去。 啊，接他去 啊， 接去吧。 啊， 接去吧。 您说的可倒简单。 嗯， 搬着不疼的箱接去吧。哪儿接去？ 那帮忙接。 我凭什么接他去？ 接他去。 我凭什么接他去？ 嗯， 你自己走的，我凭什么接你去？再者说五尺高的男子汉，我接他就多栽面儿。这个